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好了，大家呢就看到我们后面这么多挥春，你知道呢個今日咧就應該係年廿七係嘛？ 唔知喎、 啊，年廿八 係啦。洗邋遢喎，今日原來要 今日洗邋遢啦。咁咧就聽日就好似係情人節喎，年廿九就係、是。咁就年三十晚就星期四。咁今年就好快咧就會呢個年初一九年咧，咁咧就天氣開始轉，好似今日又涼翻。 今日涼翻。 上天文台又話好似。即系呢个春节之前就会去到十八二十度咁样嘅，即系 我今日出门口之前咪见到系十七咯。 系啊，晏 昼好啲嘅，但系夜晚黑就一定冻。 咁咧就中招嘅人好多，包括邝永孙就中个招啦。咁咧就感冒，咁咧就先要交代一下邝永孙手头上要交代嘅嘢，因为咧病咗，咁咧就琴日去完呢个维园，做完呢个 camman 直播之后咧就濑嘢啦。我人多真系大镬嘅，真系。咁咧就嗱，首先咧就。要講一講啲會務先，咁咧就我哋嗰啲農津二學嘅課程咧，攝影班咧就因為報名嘅人太多，我哋咧就想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即係有一個蔡導演嘅指導嘅時間咧，即係唔可以話太多人嘅，咁所以我哋就分為兩班，咁咧就會通知大家咧就係嗰個分班嘅情況嘅，咁咧就基本上報咗名嘅咧都會得到呢個嘅即係可以參加呢個課程嘅，咁佛學班咧就。反應是相當踴躍的，咁我哋咧就盡量 accommodate， 即係話喺我哋嘅書店裏邊咧可以坐到嘅就可以歡迎大家嚟嘅。 邊個教啊？佛學？ 一位喺加拿大翻嚟嘅淨土宗嘅師傅啊，中頓法師。咁咧就佛學班咧就報咗名嘅，基本上咧你哋都可以出席噶啦。咁咧就記住嗰個時間。咁咧就呢兩個課程咧就等阿邝永孙好翻先啦，咁咧就會通知大家詳細嗰個情況。咁另外咧就呢、這個續會入咗會嗰啲朋友咧，就可能要遲少少先收到呢個電郵嘅回覆，核實呢個續會嘅情況或者入會嘅情況。咁因為都可能幾日到啦，病一病之後，咁旅行團亦都係啦。咁咧就日本同埋呢個不丹嘅旅行團咧，咁就好多人報咗名嘅，其實大家唔使擔心。咁咧就我哋會咧等下邝永孙。身體好翻咧，就會快快脆脆就會再發個電郵俾大家，告訴大家咧呢、這個詳細嘅交付款嘅方法啦，咁就同埋一啲嘅即係需付款須知啦，同埋行程須知嘅嘢嘅。咁咧就 啊不單喎，夠激喎呢個。 嚟唔嚟啊？打個折俾你。 唔係，我好怕跟團嘅喎。 喂，我哋呢啲唔係團嚟㗎。係 咩？我好怕嗰啲五六點起身啊， 不單就咁嘅 點嗰啲啊，大佬。 所有人咧都要規定政府規定嘅$260 係 你冇自由行㗎，不單 係嘛？ 係啊，冇自由行㗎， 即係要有 冇 backpacker 乜都冇㗎，一定要有當地嘅接待嘅旅行社嘅。 嗯， 咁就係啦，咁咧就規定嘅國營航空公司呢、這個Drogue Air 咁咧就國營嘅旅行社咁咧就。呢啲冇得走噶啦，好玩噶， 冇得揀國泰， 冇，今次好玩嘅今次， 冇得揀 UA， 得一個航空公司就得，國營航空公司係啦。咁咧就我哋會去睇一個全不丹最大型嘅一個叫做拆秋祭典， 嗯、 就係將金剛舞啊、藏傳佛教裏邊嘅面具舞蹈啊，即係跳曬出嚟。西藏就已經失傳咗噶啦，其實。咁嗱，記住啦，如果你就而家仲有少量嘅名嘅不丹就係、是，咁咧就如果你。看到我哋今日節目嘅話，先至知道嘅話咧，嗱，因為我哋就係會員參加嘅啫，會員先可以參加。你如果收過我哋上個禮拜嘅 newsletter 咧，就會知道噶啦。但係好多人咧就跌咗落去 spam mail 啊、 嗯， 因為我哋一次過發出幾百封噶嘛， 會嘅， 係啦，咁跌咗落去咧，可能就唔知嘅，咁咧就亦都 miss 咗上個禮拜嘅三不管。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而家睇節目先知嘅話咧，嗱嗱臨咧就去 kalunsingjai@gmail.com， 咁咧就講明你係報名嘅，咁我哋就會聯絡你。盡快會聯絡你㗎啦，咁咧就希望啊 嘉文咧快啲好翻啦！我自己把聲都又懵懵地嘅，琴日嗌嗌下咪，突然間啲人我問咗條問題，我話大家知唔知港獨之父係邊個咁樣？有 梁振英咯， 咁你答梁振英啦，咁有人就話李柱銘啦，咁答李柱銘嗰個我就叫佢工聯會攞獎品啦，就唔好理佢啦。咁有人答最大鑊，咩？有人答劉世良，大佬嚇到我聲都沙埋。咁我個答案係咩咧？係鍾樹根嘅，其實。 是咩？点解？ 因为钟树根当年做立法会嗰阵时咧，2012年度咧，就印咗一张立法会议员嘅卡片。 哦， 咁嗰张卡片咧就 写错咗啊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就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OK， 香港共和国特别行政区。 佢好多甩碌嘢噶。 哇，大佬仲唔系港独之父咁样？ 我揾佢上嚟做下节目啊，好搞笑啊！ 你揾过佢噶？我上过花生台噶。 系啊，上过两次。 啊，上过两次啊！喂，不如顶我哋下次嚟讲下徐少华先，佢就今日咧仲系喺北海道啊，享受紧呢个雪地饮沙茄，侧边就有美相伴添， 系温泉度， 喺温泉里边，咁就揸住个木杯喺度浮下浮下，一个木盘，咁我哋就只有羡慕啦，当然系，仲要喺大阪嘅雪山嗰度滑雪啦，咁样，咁我哋都希望佢咧过呢个愉快嘅新年啦。最 钟树根而家得噶， 有美相伴啊？点啊？ 讲开钟树根啊？因为他而家讲嘢系坦白咗好多， 哦，即系可以讲到建制派里面嗰啲衰格嘢， 冇乜顾忌，系嘛， 真好， 又搞笑嘅人， 即系佢 relax 晒系嘛？我想问下 佢冇所谓噶，你 种番薯种成点啫？我想问下， 系啊，啲咁嘅嘢， 好似系咪代理茅台啊？仲系 唔知咧？ 咁如果系嘅话，可以带支茅台上嚟， 老共判一两样嘢俾佢啊，发达啦佢。不过佢就唔认嘅，佢话：，屌唔使捞啊！你估真系？ 唔系，我哋应该其实系开一个 segment 俾佢，叫做 Doctor Tree 根， 系。 咁就由佢自由發揮五分鐘咁樣， 佢得噶，佢就係 係啦。每日講一個科學，譬如點樣種番薯啊，點樣種得靚啊咁樣，一定收視率奇高。你知唔知道 中間可能會有啲咩北極企鵝啊、 南極啊、北極有企鵝係啦， 企鵝啊嗰啲咁嘢。 蜘蛛上落啊，落地嘅落啊嗰啲咁嘅嘢。 佢好搞笑佢真係，咁但係佢唔介意嘅佢人，即係當玩的。 我驚佢斬我，你知唔知啊？因為 Doctor Tree 根呢個名其實我幫佢改嘅。 嗯，佢唔知可能。 佢唔知。咁咧就話説，當時呢、這個主場新聞咧，就每年咧就要頒一個獎嘅。 嗯， 咁我哋啱啱成立一年到啦，就頒年尾嘅，係啊，係年尾農曆新年就嚟到啦。咁我哋就年尾就要頒獎，就叫做我嗰陣時就設立咗一個獎叫做 Fuck Up of the Year。 嗯， 咁咧就我哋用中文叫 Fuck Up 大獎。咁就當時我哋內定咗就頒俾阿鍾樹根嘅。咁因為佢又 Facebook 又亂搞，卡片又亂印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諗下嗰個獎座寫咩名咧咁樣。 嗯。 咁我就忽發奇想，我話不如就叫做 Tree Gun 啦 ，T R E E G U N。 嗯。 咁咧就然後，因為佢自稱係博士啊嘛。 係。佢有自稱咩？ 係啊。佢係呢個。 唔係郭佩凡先係咩？ 唔係，鍾樹根係博士嚟㗎，應該係。 佢都博士。 係啊，讀呢個電子商貿添啊，好似係。 屌， 我唔知同種番薯。 咁我哋應該攞到諾貝爾物理學獎或者係經濟學獎嗰啲。 咁你要打電話問下樂生先咯。咁我就改咗佢叫 Doctor Tree Gun， 咁咧就希望佢唔好介意啦。如果有機會嘅話， 佢唔介意嘅佢。 嗱， 佢嚟完之後可能仲請埋食宵夜添。 啊，咁啊幾好喎， 仲好豪噶。 啊，係咩？ 見人見人都有份嗰只噶。 咁我哋可以 call 埋阿牛啊嗰啲，佢啲親家一齊。 係啊，十幾人食都得噶。 係咯， 起碼都埋單啊！ 哇，係 啊，好好嘅佢。 可能即係有好多即係安家費。 你唔好亂講啦，嗰啲維穩費。 維穩費。即系冇得捞嘛，大佬又冇立法会议员，又要让位，而家补选又要让埋俾阿呢个陈咩 家佩， 陈家佩，我都心谂，我谂住阿崔根复出，带俾我哋大家欢乐，点知又要让埋俾条靓妹，但系点知呢个仲多欢乐，人哋 D.O 叫 D.Q， 你知唔知嗰阵时候我访问佢咪问佢呢个问题咯？我阿爷会唔会觉得你太虾碌个头啊，大哥？所以 我估系嗰张卡片累死佢。 系啊，唔系佢其实好多嘢虾碌噶，大佬讲英文又讲错，又要讲英文，记唔记得立法 会？哦，系啊，闹呢个韦志成啊，呢个 系啊， 港铁嗰个 CEO 啊， 又要扮嘢讲英文。 话佢喺个写字楼里边瞓觉嘛， 系 啊， 屌、啊！ 不过都系一个喜剧之王嚟噶，我觉得佢 系啊， 系啊，如果揾到佢咧，就不如开个节目。 城大可能佢最高收视啊，佢做嘅时候。 我估系，唔好啦，揾佢同阿牛两个主持，我谂最高收视真系。因为他们两个由东区区议会打交打到上海的嘛。如果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话，随时讲讲下又变成自由搏击 MMA 啊这样。我想真的收视率爆灯了真的。 想起都好笑。 想起都好笑真的。 咁啊，翻翻嚟今日咧，我哋呢个年28咧，咁咧就洗邋遢咧，咁就都有邋遢嘢嘅。咁咧就系呢个今日就两单官司，咁一单咧就系呢个陈浩天选举呈请被判败诉， 系 估计之中啦，系嘛？ 预计到咧，你释咗法之后仲点搞？ 系啦，释咗法之后就冇得搞噶啦。问题就系点解拖咁耐先判啫？我觉得即系等 DQ 完其他州 都要度好耐咯。 即系度过嚟嘅，夹过嚟。 唔系啊，嗰份判词啊， 吓， 喂，你系嗰个欧法官系咪欧永祥啊？ 欧永祥系， 喂，你都要有排度啦，系嘛？即系其实已经系攞到个结论，先写个理由，其实最困难嘅。 而家判词， 虽然我哋以前写论文通常都有个结论之后先写个理由咯。 嗱，咁样，如果论文咧就系、是、有结论先写中间嗰啲嘅论证，咁就快嘅、嗯。我哋学写硕士论文都系咁。 系啊，我哋都系啊 ，hypothesis testing 啊嘛，我哋系嘛。 咁咧就呢出古惑嘅啫，其實正路科學精神就係你有個 hypothesis， 然後論證，咁啊得到結論，呢個正常程序。但係呢種程序咧就 不適用， 會變肥仔強畢唔到業。 你真係奇底嘅。 咁咧就所以有結論嗱，但係如果作文咧嗱，記住啦，如果你 DSE 又好或者乜都好咧，作文咧結論先行咧就唔得噶，我覺得作文啊，點解咧？ 你好似你考過咁，大佬你 點解咧？有原因嘅，因為你會成個文章嗰個嘅 文氣 啊，係啦，你個文氣就會散曬噶啦。 嗯， 因為你已經係寫咗最尾嗰個 paragraph 啊嘛，然後你再由後想寫翻上前啊嘛。 嗰陣時候我哋讀中學嗰陣時候都有少少技巧嘅，即係考 history 啊嗰啲咧， 有 即係個 introduction 係你要係開始引人去諗一啲問題， 係 嚇，跟住你先至就每一個 paragraph 係講一個理由去論證， 係啦， 成份嘢咧都好有結構嘅，最後個結論咧。就先系最重要啊嘛，系、咪？就系、是、通常我哋答中学嗰个阶段啦，或者系 A level 嗰阶段就系话，都系 combination of factors 嘅、即系好多众多因素嚟引致呢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或者系呢个清朝嘅灭亡嗰啲咁嘢噶啦，系咪？ 咁就呢个判嘅，大家知道释法之后咧，就基本上冇得赢噶啦，我觉得陈浩天呢单嘢。咁所以咧，我觉得亦都系意料之中。咁亦都可以咁講啦，我覺得呢種正式引入咗一個叫做政治思想審查嘅制度喺選舉裏面，呢個係大事嚟嘅。雖然大家 好大鑊， 對陳浩天呢個人本身可能因為即係同呢個即係梁油一樣，即係特登就共產黨係咩咧？攞一啲冇龐大群眾基礎嘅人去試咗一個最 extreme 嘅方法。 嗯， 咁佢試咗之後就 establish 咗嗰個嘅。制度啦嘛， 同意啊， 系啦， 你系共产党嘅谋士，你都会建议佢咁做。 系啦，因为如果你一喐公民党、民主党嗰啲咧，个反弹会大。但系喐一啲嘅所谓比较边缘嘅候选人，或者系个政见比较激进嗰啲咧，因为佢冇咗嗰个嘅舆论 support 嗰阵时咧，就大家好似当冇件事咁。今日陈浩天判出嚟都冇件事啊，大家都。 甚至乎我估计，可能阿爷有啲人喺背后咧系策动呢啲嘅谂法嘅， 即系配合。 我覺得佢嗰個係一個即係假嘅所謂嘅激進嘅一個方法，即係你問我判斷，即係我係佢都會咁諗啦。嗱，你搞唔掂香港咁多年、，OK， 就泛民主派雖然喺呢一個嘅比例代表制裏邊咧，都係四分五裂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點樣可以能夠打破你個六四黃金比率咧？我只係得一個方法啫，就係從你嘅左邊去激翻去右邊啊嘛，即係打你成個主流啊嘛。喂！咁我要創作一啲咁嘅人出嚟又好，或者我去鼓動呢啲人去做呢啲嘢都好，我覺得係完全唔係冇道理嘅噃， 即係夾計， 即係 配合 做場戲咯， 或者揾一啲人特登去掂嗰個底線， 自編自導自演都得㗎， 然後就採取一個好激烈嘅方法去處理佢， 甚至乎陳浩天唔知道，甚至乎梁油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 我唔使係又唔使知佢， 係嘛？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阿爺嘅人，細梁揾我傾。咁咁多年朋友，咁我梗係信你啦。你 中間人咯， 你又俾埋錢我咯，喂掂喎呢條橋咁樣，係嘛？啊，動之今次唔係最低工資啦，動之港獨企出嚟，喂有得贏喎咁樣。 嗱呢個就我覺得重大可能性添，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我覺得就唔會話報到咁仔細。即係如果個當事人知嘅話，通常等於刺殺金乃迪一樣啫嘛。負責開槍嗰條友咧，其實佢唔知道嘅。 嗰個係金乃迪嚟嘅。 係啊，佢唔知道發生咩事，佢淨係知道瞄準嗰架車打落去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呢個嘅陳浩天嘅案咧，其實你睇到嘅係全部有部署嘅，一路到今日周庭啊等等咧，係全方位一步一步執行啦。因為共產黨本身係一個紀律有紀律嘅組織嚟噶嘛， 係。 咁所以咧，同埋佢哋係咩咧？係就算換咗人都好咧，佢哋黨嗰個路線係唔會變噶嘛。 啱。 所以啊，張志剛點解大言炎炎就係話換人不換路線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即係梁振英落台，林鄭上去嗰陣時候，佢話大家唔好發夢啊，係換人不換路線。咁呢個 佢特登講呢句説話都有意思，就話俾佢聽，你唔好以為我的路線是轉變啦，雖然他做了一個任期咋， 同埋佢嗰個唔係梁振英路線啊， 係啊，呢、這個係共產黨路線嚟㗎， 係啊，咁、啊、所以我就話呢個 DQ 陳浩天呢個亦都睇到咧，就係 DQ 本身啊，我覺得就係一條路線嘅執行嚟嘅。咁點樣個唔同嘅人啊，台前幕後啊，點樣扮對家扮演個角色咧，就睇下個劇本點執啦。我 佢起碼達到幾個效果，即係第一，今日我。揸車嚟嘅時候咧，見到陳浩天嘅訪問咧，我第一次認真聽佢講嘢。喂，佢又有文有路嘅喎，佢真係唔係亂嚟嗰啲友嚟嘅喎。佢講到個 point 好重要嘅。佢話：喂，大佬，我而家簽咗確認書，我 declare 或者我哋最中意講叫 disclose， 即係我披露咗話我係擁護基本法。你竟然將我過去所做嘅嘢係即係共嘢一路炒埋一碟，就話俾佢聽嗱，你唔可以參選咁樣。嗱，嗰個客觀效果第一個嘅後果係乜嘢咧？就係、是、喂，原來我哋係有底線嘅。我哋嘅底線咧就係嗰條紅線係不能夠越過阿爺唔中意嗰樣嘢。嗱，今日可以講港獨，再講埋自決，他日可以講埋呢個結束一黨專政，甚至 乎四大綱領都得。 係啊，五大綱領全部數曬出嚟咁。 數曬。 喂，咁我哋唔使參選噶咯，大佬。但係阿爺咧就係佢諗得好清楚，呢條紅線我要俾你。嗱，你中意參政啊嘛，我咪俾你咯。是咪嗱？如果陳浩天真係即係民族黨，只係好似即係北愛爾蘭喺度搞恐怖襲擊啊，玩嗰啲嘢嘅話咧，你唔參選咧都好少少。但係如果你話你要參選攞群眾嘅話，佢唔能夠接受。咁當然咧，你問我哋嘅個人嘅意見，呢啲咁嘅友邊個會選佢啊？咪俾群眾決定。但係老共唔係咁睇，佢寧願即係殺錯一百。都好過保留你一條友喺度，即係有機會俾你贏啊嘛，大佬。 同埋我覺得大家忘記咗一樣嘢，就係呢個 DQ 呢條路線咧，大家都以為好似係咧近呢兩三年先走出嚟。 係， 你記唔記得九十年代討論得最熱烈嘅係咩咧？就係、是、呢個直通車驗票嘅問題。 嗯， 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講明李柱銘唔可以過渡？ 係， 嗱嗰陣時咧，英國佬係為咗驗票嘅問題拆毀直通車。 係。 寧願不要不過渡。嗱，嗰陣時英國佬就係咁啦。嗱，佢唔能夠接受共產黨 DQ 李柱銘啊嘛。 嗯， 係咪？佢要嗱，如果當時驗票趕走兩件，其他可以過渡喎。 嗯， 係好大誘因嘅喎。其實你相對起今日啊， 計條數啱稱啊嘛。 係啦，你相對今日，所以我就話共產黨 DQ 呢一個嘅部署咧，其實從來都冇放棄過。 嗯， 嗰陣時係咩咧？因為中英鬥爭去到最尾，佢估唔到彭定康能源拉到， 係 都唔接受韓達德。钱其森嗰个七封函件里面所讲嘅嗰个直通车制度， 嗰个共识 系啦，所以能源拉到呢、這个就 out of 包括老平、包括江泽民呢班人，所以结果最后尾系咩呢？就变成千古罪人。点解闹到阿彭定康咁犀利呢？就因为佢唔落答啊嘛， 同埋肥棒系 佢唔接受 DQ 呢样嘢啊嘛。 肥棒系醒嘅，英国撤出殖民地嘅非殖化嘅过程里面，其实我哋僆仔读书嘅时候咧。就係、是、叫 Gorilla Retreat 嘛 ，Gorilla Retreat 嘛，佢一定要諗呢一樣嘢嘅。喂，我擺你上台啊，我係都要硬過一個你話三違反，又話基本法，又聯合聲明，又咩中英之間嘅協議三違反就係呢三樣嘢啊嘛，冇記錯係咪？喂，其實飲噏嘅啫，嗰啲嘢就我數嚟數去都唔知道你違反啲乜。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對肥棒嚟講，我擺你上台，好啊。你咪將嗰啲友全部 DQ 曬佢咯， 佢結果章嚟噶。 你咪成立臨時立法會咯。我英國人抹抹手，比拉多 係啊，光榮撤退啦嘛。 光榮撤退嗱，香港人你靠自己啦。 因為直通車唔係佢目標嚟噶嘛。 我哋英國人走咯。喺最後嗰十幾年嘅階段，即係當前途回歸已經確定咗之後，其實對你哋好好噶，大佬係嘛？我哋都盡最大嘅努力去為你香港人揮翻你應該有嘅嘢。喂，所以我哋冇得賴嘅，而家冇得賴英國佬嘅。 咪中落咗今日呢個戀英戀直情意見， 冇錯啦。 喂，嗱，你即係喎，我哋呢一代係經歷咗第一次 DQ 事件，就係、是、當時驗票。嗱，當時我記得 Martin 講得好清楚，所謂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擁護基本法，只有一樣嘢，就係、是、當你當選之後宣誓，嗰下就係代表緊你效忠基本法。 系嗰阵时候啊， 系讲紧宣誓嘅啫。其实系 我做， 但系当时中共已经讲紧就系要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啊，嗰啲嘢唔得啊嘛。 空嚟啫嗰阵时候， 但系佢嗰阵时验票系讲明唔系净系宣誓， 但系嗰阵时候佢冇实力咁强，亦都唔敢咁强，即系表现到自己，所以咧都拿一拿，让一让我哋。我僆仔嘅时候啊，九七年啊，过到临时区议会啊。都要读嗰段嘢噶， 唔系嗱，如果 我谂咗好耐啊，你唔知嗰阵时候咧、嗯，民主党啲大佬，我仲喺民主党嘛，系咁劝我读啦，读咗佢啦。咁后屘我睇嗰阵时候好似李卓人又好似我同一个感觉，咦，好似英文嗰段冇咁衰衰，屌咪读英文算啦，大佬。因为拥护呢个词咧，我唔记得个英文系点样翻嚟，但系系好听啲嘅， 好似嘛。 好似 uphold 定 oblige，、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嗰個 term 係乜嘢，但係英文個感覺係好啲。 嗱，呢個亦都係到今日已經近咗好多步，我就係話，陳浩天 DQ 又好，梁天琦又好，到周庭又好，已經唔係講緊你係咪，就算我簽咗個確認書， 係， 喂，大佬，我以前改過自身痛改前非唔得㗎， 唔得。 喂，大佬，政府咁鼓勵我係政治更新人士得唔得？ 係咯， 係咪先？我以前我覺今時而作非啦，我犯錯， 所以我估啊，因為我。都讲咗成年嘅喺节目里边咧，其实我系唔会主动提倡自决，但系如果你话摆有得选择嘅时候咧，我系会赞成用自决嘅方法咧，系解决2047之后嘅问题，所以我都唔得， 唔得噶呢个。总之佢话自决，但 我系要反对埋啊屌！ 当港独系自决里边嘅 option 嘅话咧， 唔得 就唔得，你唔可以话我反对港独，但系我支持自决都唔得， 唔得 呢个就系众志嘅立场嘛，都唔得。 欧乐轩都系咁， 系啊，就系话你话。自決裏面包唔包含其中一個選擇係香港獨立喺2047之後， 梗係包啦，大佬。 唔係啊，共產黨而家嗰個 飛上月球應該包啊。 DQ 周庭嗰個理據就係唔得啊嘛，咁都因為佢個組織聯係香港眾志嘅立場係咁樣啊嘛。 因為老共係對自己冇信心。其實你從自決嘅問題上邊，從 DQ 嘅問題上邊，佢點解會零殺錯殺錯一百都唔會放過一個咧？嘅原因就係因為。他开了这个缺口之后，他的思路我估计或者我判断就是，喂，你真的有机会自决的时候真的反老共的，你不要看今天的民意，如果我们两个有下一代的话，我们两个下一代都一定是本土派的，不用想啦，我们有少少感情， 好像台湾那 样，因为我经历过八九民运，我们经历过这个文革的年代，或者听耳闻目睹的年代，所以对他有少少感情，少少而已，不是很多，但是起码我哋嘅下一代呢样嘢，喂， 好疏离， 冇关， 好疏离嘅。 即系好似我有啲同事咁同我讲，我有一次问佢，我真系好老实咁问，喂，其实你老家喺边度咁样？佢事后同我讲翻，你唔知你其实呢句说话好冇礼貌，即系对台湾人嚟讲啊。佢话我已经唔知系十六定十八代啊， 喺台湾， 喺台湾，我点会对你老共有感情啊？大哥，对中国有感情啊？呢个好自然啦，系嘛？ 嗱，同埋我觉得而家呢个发展落去咧，佢而家点解要消灭？呢一代陳浩天好，周庭好咧，因為嗰個先至係2047要真正面對。到時佢哋40多歲， 啱 呢個先至係佢哋要面對。所以點解而家咧就搬到去一個比起當日直通車驗票更嚴格？但亦都睇到咧，泛民呢邊嘅反應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倒退噃。嗱，當日老平講到明嘅，只要支持臨時立法會就可以過渡嘛。 係 咁，馮檢基咪過渡咯，陳才喜咪過渡咯，你記唔記得？臨立會嘅好似。林文協有兩件添㗎，好似 四件啊！ 廖成利、 莫應凡啊、 莫應凡、 羅長國啊、 羅長國係啦，四件啊！議會第一大民主黨派啊，當時啊，仲有一件就退出咗民主黨嘅陳才喜。 所以阿基輸係有原因嘅，即係雖然岔開咗少少啊，大佬佢嗰啲歷史我哋冇同佢 講。但呢一橛都冇講過。 咪係咯，大佬我哋都冇提，而家先提啫。 喂，嗰陣時就係話大家就係唔入啊嘛，因為佢呢個僭建啊嘛，呢、這個臨時立法會係僭建，所以唔入。好啦，今日你睇到 DQ 之後咧。其实冇人敢提，我唔系话支持都好，提出嚟讨论都好，系咪杯葛选举？ 系 咪集体呢个退出呢个议会？嗱，好啦，而家到佢已经中咗呢一个体制叫做政治思想审查，以后每一个人咧就开始咩咧督灰啦，将你以前讲嗰啲嘢督出嚟啦，喺城寨呢一句 call 出嚟啦，嗱，你支持 我大把我 自决里边其中一个 option 就系港独， 我前前后后咧， 所以你 涉马涉马长咧都讲咗十次八次， 你唔使旨意复出噶啦，冇噶啦，我话俾你听啦，全部 cap 晒图噶啦， 所以我先同你做节目啫嘛， 系啦，有图有真相，你都唔使谂啦，其实，咁所以咧就系话你结果就系一种劣质政治嚟嘅，你留意一下，将来就系会检举啦，好似台湾艺人王安咁样啦。 檢舉呢個咩周子瑜啊呢啲咁嘅嘢啦，就係話哦邊個邊個參選人咧，其實幾時幾月幾日講過一句咧，就係支持台灣獨立嘅。 喂， 死得！ 喂，仲有一個 見過達賴喇嘛，死得！ 仲有一個好嚴重嘅咧，就係咧，我哋係會不斷自我審查我哋嘅。 而家已經 係 啦， 做從政嘅人，即係佢而家畫呢條紅線俾你，就想你自我審查。 係 ，exactly 就係咁，自己 internalize 咗呢樣嘢啊嘛，佢都唔使揾個 DQ 主任嚟去逐樣逐樣睇啊。 所以呢樣嘢其實最危險嘅，就係我哋已經係自我設限啊，即係好似啲傳媒咁， 係咪 CCTVB 咁咯？ 咁亦都確實係噶。嗱，阿西良，而家有人請你做呢一個嘅政治公關，咁佢要成立不政黨，咁你冇理由你 suggest 佢搞呢個港獨同埋自決噶，我都唔信你會咁講。喂，咁你咪真係限咗咯？即係嗰啲人真係冇咗個自由意志。喂，嗰樣嘢其實我贊唔贊成港獨，贊唔贊成自決？喂，呢個係一個政治思想嚟噶嘛？呢個係一個政治立場， 唔 係 都話 我應該係自由俾選民去選擇。如果你是一個民主嘅社會， 同埋最終嗰樣嘢個資格咩為之體現一個候選人喺一國兩制裏邊擁護效忠基本法咧、嗯，就係當佢當選之後， 係咯， 去宣誓嗰樣嘢啊嘛， 嗯， 嗰、那個先係啊嘛，你睇佢競選過程講乜啫， 嗯， 或者我十年前我支持港獨，我而家唔支持， 係啊， 好嚟啊，你可以選民質疑佢，喂，點解你支持港獨，你又宣誓效忠基本法啦？咁樣就由選民去懲罰佢。 喂，你要湯家驊咁啫嘛？ 嗱，呢個係正一小政棍啊，咁樣。 喂， 咪由選民 湯家驊選嘅時候講到好似人權大狀啊，即係為呢個民主抗爭嘅大狀咁啊，乜做做下咪變咗契弟啊嘛？ 但佢都有少少操守啊，禮義廉仲有少少似，就係佢因為佢係代表公民黨參選而去辭職。系啦，佢唔会死喺死掠住个位啊嘛。 嗯， 如果唔系杨岳桥都上唔到去啦。 呢、這个俾少少 credit 嘅。系啦，就系佢辞职啊嘛，即系起码仲有少少廉耻，我觉得。 系。 但系而家我觉得咧，共产党呢个 DQ 嘅制度咧，其实已经冇廉耻。第二，我觉得亦都系个司法制度嘅问题。你谂下拖咗咁耐呢单嘢，陈浩天呢单嘢，你话选举呈请，周庭嘅选举呈请，我相信如果用陈浩天呢个 case 去做一个 reference 嘅话咧， 唔使打噶啦。 即是说到时到后呢就已经下一届又来参选了，已经是。 不用打的了。我估啲律师 都冇办法报名啊。 即是如果啦陈浩天在拖下拖下，不知道他上不上中院啦、 啊。 是不是即是搞得来都下次啦，都2020选举的了。那他就会变成在香港的法律里面呢，第一签不签那份确认书已经不是关键。 是啊，他不信立你，你签了没意思。 即是你所谓的披露了你，或者是即声称你自己是不是拥护基本法、嗯、这件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过往的历史是什么。 同埋、那个、 即是思想审查。 选举主任信不信立你改过自身、啊。 现在他的法庭的判决就是这样。选举主任是有权去决定。 是啊，他可以信立你，可以不信立你嘛。 真的被他吹着。 所以我就说陈家沛有简直是香港先知、啊。 嗯， 就是选举主任 DO 变咗 DQ 主任咯，系咪先？而家法庭证明就 系 咯， 咪 slip of the tongue 呢叫 系啊！哎、我怀疑佢睇过判词添啊，可能真系，即系呢个就系令到嗰个 DQ 主任就变咗掌握咗咁细嘅官，就是、D2 系、 哎、啦，一个 DO 就掌握咗绝对嘅权力，而呢个 DO 嘅上司就系刘江华。 喂，迟啲佢再玩尽， 你玩晒啦，真系。 我估佢啊，区议会都玩埋， 一定会。 尤其是你班后生仔嘛， 系啊， 你中意噏得出嚟噏啊嘛，即系我从佢嘅角度谂啫吓。 佢梗系消灭于萌芽状态啦，佢点会净系喺立法会 选都冇得选？你想服务街坊都冇得，唔使旨意。 你想徐子健嗰啲再重蹈覆辙一次打败呢个阿崔根啊？冇可能咯，我觉得 冇得谂啦。随时啊，佢再玩尽啲啊，就算今次过到嗰啲咩徐子健啊、朱海迪嗰啲，喂你下次啊。佢咪數翻你佢講嗰啲？ 我都話啦，而家根本上係唔需要23條立法。 咁變咗咧，佢 hold 住咗嗰個 discretionary power，、嗯、即係話我隨意性， 嗯、 我有呢一個嘅俾 discretion 你嘅能力嘅話咧，就係、是、我中意俾你細糧選就俾你選，唔中意俾你選就唔選，睇下你擦我， 睇你乖唔乖咯。 係啊，睇你識唔識擦我鞋咯。 係啊， 整杯威士忌嚟， 或者睇下啲大嘅事庭裏邊咧，咪企阿爺嗰邊咯。 嗯， 係嘛？有冇呢、這個？强国崛起呢个民族复兴嘅国家民族立场咯， 所以我估啊，就算而家所谓嘅激进派啊，或者系成个泛民嘅主流都好啦，系不自觉同不自觉地咧，系会调低嗰个嘅政治诉求，尤其是喺呢啲咁嘅敏感嘅问题上边， 我觉得一定会噶啦。其实 咁系危险嘅， 因为佢已经嗱，你谂下你激进嗰翼已经 DQ 咗啦嘛， 嗯， 所以我就话你一路即系凌迟啫嘛，一路切一路切， 系 在最边缘嘅切，再最边缘切，好似切松糕咁啊。切到而家埋到个心啦，咁你再埋到个心就支联会五大纲领噶咯。 系， 喂，嗰边已经冇噶咯，因为系嘛嗱，而家港独 支那辱華，跟住就自決。 嗯， 而家港獨自決都撤咗啦。你問佢會唔會停喺呢個位咧？嗱，呢個就其實係要林鄭咧，我覺得咧要做一個政治性嘅談判。 嗯， 如果你而家咁樣放生林鄭咧，就又即係話佢同共產黨夾計咧，就會再撤埋嚟，就去到支聯會啦。 嗯， 嗱，呢個就 most likely 會發生嘅，我覺得。如果唔反台，做 喂 反台 嗰陣時候話唔會喎。你以前的拍档主持他说不会，因为他说 支联会民族主义立场。 是啊，即是六四的烛光是其实是代表我们支持一国嘛。是不是我不支持哪个执政或者不支持某个阶段的政 策。但是如果他觉得你今喂其实他没有原则的嘛，他搬龙门的嘛。 嗯。 当他觉得这个是可能司徒华在生的时候老共的立场。 即是剛系的習俗。 是啦，可能现在習系已经觉得就是说结束一党专政都是劣苦苏的。龙颜大怒嘅， 其实嗰 点解唔得啫？我觉得 喂，其实佢系同自决港独系一脉相承噶，结束一党专政。所以嗰阵时候我咪同嗰班本土派辩论，我就话咯：，喂，你搞唔到中国嘅问题，你点样搞自决同埋港独？阿哥，只有中国已经系民主咗嗰个时候， 先有机会俾你选择自决， 先会放权俾你。不过喺我认识嘅海外民运人士里边，我当明天就已经系呢一个嘅中国有民主嘅时候，我唔觉得嗰班人咧系相信即系权力下放嘅人。 我梗系唔会啦。嗱，呢个亦都系 佢哋全部都系大中华嘅，即系 国师嘅理论就系话咩咧？中国民主化，香港更大镬嘛。 咁啊未至于， 因为嗰班系大中华交。 嗰班系民族主义上头 嘅人，民族主义上头嘅人，十三亿人一齐投票嗰阵时候，你唔扑街？ 系啊， 咪就咁啫嘛。佢嗰阵时嘅理论，所以我就话你先要去中国化，去大一统化，然后先至有可能实现到自决。 嗯， 呢个系必然嘅。如果唔系咧，就会挥军打嚟。 嗯， 系嘛？你谂南 斯拉夫，即使民主社会都系咁， 一定系。如果佢系一个极权国家，而你分离主义嘅话，一定系战争噶。 系， 唔使谂噶，根本民主国家都有可能啊。 有可能， 都有可能是战争的，因为民族主义。 喂，你车臣那时候不是咯，起码叶利钦的阶段，即是俄罗斯是 相对。已经结束了一党专政的了。 自由少少，相对于现在的普京是民主少少。 苏共解体了的嘛，那时候是。 照旭来。 是啊，照旭的民族主义不是在于你的政体的，有时候 是。是啊，不关事 的。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呢也都是你看到呢，即是现在很多问题是不是应该即是冷静一点坐下去想一想，即是那个应对的方式，我觉得。嗯，你而家睇到亦都係咧嗰個嘅，即係殺到埋身嘅。我覺得呢啲嘢係唔係話淨係陳浩天嘅問題？你睇埋阿陳建文今日上庭，係咪嗰個嘅煽惑他人煽惑呢啲咁樣嘅中古嘅罪行喺普通法裏邊係捐窿捐罅攞翻出嚟，誓要釘死呢個狗子，係咪？今日就判咗啦，法官就話咧呢個冇違憲啦，即係話控方嘅控罪係可以繼續啦。 嗯， 啊，咁即係話咧。即係呢個，我相信亦都係將會比原本你哋以為嘅非法集結咧， 係好嚴重， 係嚴厲好多噶啦。其實 非如果係未經批准嘅集會，梗係最好啦。呢個係戴耀廷或者九子大部分嘅人嘅估計嚟嘅。 當初五一一預演都係 啦，諗住坐喺度，咁你咪 告我，跟住咪 坐， 跟住咪告我， 未經批准咯，即係未攞個不反對通知書啫，係嘛？ 罰款咯， 咪即係等於喺街邊我飛咗泊車一樣啫，諗住 罰款咯，係啊。所以我就话佢攞咗一个最刁转，基本上都冇乜用过嘅呢、這个香港，我谂香港未用过添。嗰、那个系一个接近皇室嗰阵时，系英国嘅普通法，好耐世纪之前嘅普通法， 好似二三百年前。我嗰阵时 check 个维基， 系 我唔知准唔准啦，不过英文维基好啲嘅，就系、是、common law 嚟嘅。 common law 系好耐好耐之前嘅 common law 嚟。 因为我哋嗰阵时候嘅判断，以我哋即系搞咁多年事嘅经验就系、是，喂，最大镬都系 riot 嘅嘛。 暴动罪啦，梁天琦嗰只 系啦，咁啊嗰个系已经系成文化咗噶啦嘛，咁我只要冇暴力嘅，其实 unlawful assembly 非法集结都系难噶。 嗱，佢而家咁，所以嗰阵时我煽惑系有原因嘅， 系 有个陷阱喺度嘅，即系话 我估到你想讲咩嘅， 其他人 搞嘅事你入你数啊嘛， 都入埋你数啊嘛，我所以阿陈建文系讲得啱，呢个系审判紧。不是他们九个啊， 是啊， 是审判着香港人啊，其实是。 审判着整个雨伞运动。 审判着整个雨伞运动啊，煽惑他人煽惑。为什么个棺材定不违宪呢？就是因为那个是审判着整个雨伞运动啊嘛。大家若无其事的。今天上庭你看到的。 冇乜感觉。 冇感觉的对这件事。那个是整个雨伞运动的终极审判来的，其实 是。所以现在他那个策略用温水煮蛙呢，是令到我们开始呢是很累之余呢，就是完全冇感觉的。有得佢喺度搞嘅，亂搞嘅。 喂，其實而家佢係越踩越過嘅。我哋頭先嗰個講法就係嗰條線咧，佢喺度不斷喺度測試緊我哋嘅底線。 你睇陸應鑑講過啦，佢當日佢點解參選大律師公會？佢話我打案咁多年，打刑事係咪都冇見過一個律政司係用咁嘅控罪嚟去起訴嘅，煽惑他人煽惑。 我哋覺得好奇怪佢。 係啊，即係你諗下，佢都係一個本來係一個行裏邊揾食嘅大狀嚟噶嘛， 即係難 唔係話政治上咁企得咁前嘅人， 佢係似 playboy 嚟噶嘛， 即係逆權大狀裏邊嘅前期。 係啦，佢似 playboy 就係玩世不恭嘅人，中意就打下，唔中意就唔打下，咁啊亦都一早已經做咗御用大律師咯。啊！大把錢 上曬案㗎啦，落應鑑。 喂，落應鑑都成七十啦。 係啊，上曬案㗎啦。 仲走嚟選你咩大律師公會嘅副主席？ 佢就係因為呢單嘢啊！你知唔知啊？ 就係雨傘啦。 係啊，就係因為呢單嘢啊！ 喂，我係佢條氣都唔順啦、 啊。就睇到個律政司係亂 Q 咁嚟啊嘛！而家係。 喂，你其實而家係完全崩壞嘅成個制度。 冇啊，崩壞成司法都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亦都係更加大禍嘅。除咗頭先陳浩天案。那個 DQ 制度已經是引入成為一個剝奪政治權利的政治思想審查之外呢， 即是頭上的馬刀啊， 煽惑他人煽惑這個控罪如果成為案例啊，這個就重大鑊。我告訴你，不是暴動罪那麼簡單的、啊、這個。 喂，同埋可以俾個 trap 嚟，我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呢，喂，我就 你教書都賴嘢，我告訴你， 我發起人嚟嘅。啊、我想住就是和平抗争，即係細良就係你係已經係入咗㗎啦，你同我帶包仔去同差佬喺度頂。啊、你又掟呢样，唔使掟石啊！ 你照舐嘢噶， 我舐嘢， 照舐嘢噶。 你可能走甩噶你。 系啊，我推难冇事啊。 吓、 啊， 因为 你煽惑他人煽惑舐嘢、啊。 系啊，我舐嘢啊，大佬。 所以我话嗰个控罪，大家好似就系当食花生咁样，但系实际上就冇人去分析，去话俾大家听嗰样嘢几咁大镬。我觉得 几咁严峻， 几咁严峻。即系话你睇到，除咗 DQ 主任，第二样就系咩呢，你睇到就系上次终审庭判出嚟，就系话虽然。黄之锋唔使服刑，不过上诉庭嗰个将会成为案例。 第三，就系嗰啲咁样嘅，系咁以 high 下 high 一 high， 呢个已经系大幅收紧咗公民权利。然后跟住第三次，今次个法院话呢个煽惑他人煽惑嘅控罪系可以 proceed， 系冇违宪。好啦，然后揾咗咁刁钻十八世纪嘅控罪出嚟，喺今日攞嚟起诉呢个占中九子。咁所以就大家知道，如果你話昨日我喺維園都講，我話如果過年你話即係預計未來一年香港好景，咁通常嗰啲風水佬都話、哎、一定大吉大利啊，講埋啲好意頭嘅嘢。其實即係今日年廿八，我哋講埋嗰啲都唔係啲好意頭嘅嘢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講下呢個九巴車禍。 今年维园年宵搞搞新意思，人民超市推出多款滋味食品，40元就可以品尝到一家家顶级韩牛，米芝莲一星级咖喱亦只系20元起，仲有全部香港制造、不含防腐剂嘅大厨腊肠糯米饭同蛇羹，每日限量100只嘅5元热狗，年宵点可以唔食尽佢？用多种香料秘制而成嘅黄金咖喱鸡配印度香米，星级咖喱鱼蛋。粒粒爽滑弹牙，李潮的韩式牛肋骨配粉丝，香浓又野味，还有金香的大厨腊肠糯米饭，全部香港制造，不含防腐剂，自然又食得放心。他们用蛇骨、蛇肉、鸡丝、木耳和冬菇熬成的大厨羹，更加是冬日暖胃首选。还有其他特色小食，包括韩式鱼蛋串、印度榴莲千层饼、迷你菠萝，同埋棒棒芒果。快啲嚟维园年宵人民超市摊位试下啦！ 天上嘅一粒。